爱国和地区组织媒体近日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美国合众国际社、俄罗斯塔斯社、日本共同通讯社、中国环球网、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印，以及俄罗斯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恩研究协会、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主体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恩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等团体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的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出席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并作讲话的消息。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和本部设在尼日利亚的非洲地区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委员会网站还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同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合影留念的消息。上述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